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。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会安静的离去。 研究显示，爱吃辣跟人格有一定的相关性。偏好通过刺激性强、新颖性高的冒险活动、跳伞、蹦极之类的反常规活动，穿奇装异服获得兴奋体验的人，都是更能吃辣的人。你中招了吗？ Somebody 心理学家近来发现呢，日常心态平和的人呢，在做梦期间的情绪会更积极，焦虑程度高的人呢，就连做梦的时候呢，负面情绪也会比较多。所以提醒大家，日常要多注意提高情绪控制力还有自控力，减轻焦虑，对你做一个香甜的美梦也是有帮助的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

民政部门数据显示，去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下降7%，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下降了。很多地方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在延后。在他们看来呢，不着急结婚并不是排斥婚姻，只是在等待最笃定的心动信号。你晚婚了吗？很多80后认识谢霆锋呢是通过他的歌声，很多90后认识谢霆锋呢是通过他拍的电影，很多00后认识谢霆锋呢可能就只知道他是个帅厨子。可能这也是人生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吧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 风吹着脸由不得我拒绝，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，世界再大